我做網台的時間都超過十二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也都十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十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你博士咧就係啊幾型，咁我又嚇襯翻佢咧，唔係點做下巴真係科技萬打羅咁啊，打羅係嘛？今日講咩啊，大哥？ 阿爾靚湯 啊！阿爾靚湯，你大把阿爾靚湯飲啦！ 哎，擸住， 擸住！我屌你咩？你成日 show off 嘅， 我唔係我嗰啲。 喂，我識你咁多年，成日都見你身邊有女人嘅，紅顏知己。 嗰啲唔係阿姨嚟嘅， 嗰啲唔係阿姨嚟嘅， 嗰啲代妻嚟嘅。 代妻啊， 另外一套遊戲嚟 嘅。你老婆睇唔睇呢個節目㗎？ 我老婆批准先搞 得。哦，咁你發達啦！屌你，你幾撚值得人羨慕啊？又有名車，又有美人，仲可以有代妻、老婆、額頭。我屌你，乜做人做到你咁啫？已經真係富復何求？仲有得威係嘛？又有錢，咁你解一下點解可以你老婆批准呢？ 一结婚嗰时候问我咧，结咗婚就你会唔会出去行搞啊？喂，我话唔会咧，即系当你面讲大话。我一系咧就有一个环境就唔会啦。咁咧就最好咪系艇住，出去攞鱼，日夜对住。喂，如果你想你老公富贵，你又要我五点钟放工，六点钟翻屋企，咩都唔使应酬，咩唔使食， 实做乞衣。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次再提醒大家，今天是7月26号，咁仲有几日咧？大家就可以交今个月嘅月费啊！ 嗱，因为咧下个月咧就冇马跑噶嘛，要九月啊嘛，所以我哋个收入就会少咗一部分啦，所以大家就最好嗰啲俾开射马嗰啲咧，就唔该你就即系月费俾多啲吓，最好就交呢个癫狗嗰两嚿水，系嘛，就诚意，即系等于俾咗400蚊。因为你个个月习惯咗俾400蚊，你一唔俾就好唔习惯嘅 问题。咁周身唔自在啊，周身唔自在，啲钱会咬。 即系你郁敏射马，你俾咗4嚿，咁你唔该你继续俾啦。呢4嚿你咪将佢分拆两部分，一个就俾月费呢个癫狗，一个就系俾台费，咁咪得咯。咁啊嘛，应该要咁啊嘛。咁先夠義氣嘛，大佬係咪？而家風雨飄搖啊！我話俾你，我又即係屌你，隨時又會坐監啊，係咪？咁你咁即係下嚟，而家我哋即係屌你扮下死狗先啊！ 咁唔係扮嘅，事實上我壓力真係喺度。咁譬如阿鬱敏下個月有官司啦，咁一個唔覺意咁又 咁都係，就算係都坐兩個禮拜啫。 又唔可以咁講嘅，你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 又去減肥，睇唔可以減撚咗10磅啊！唔撚食嘢，啲嘢一定好撚難食啫。我咁撚餵食嘅人，如果真係瘦把瘦兩個禮拜，起碼輕10磅，我話俾你聽，擔保。 咁年紀大啦，即係呢個年紀，其實就因為 對我家人嚟講，你坐一日佢都唔中意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學阿長毛話，真係成日周鳩我找數噶嘛，係咪？ 咁但係佢如果不以人肺言咧，你不妨嚟法庭聽下審聽我屌你乜你學唔撚學到我咁撚樣紅遍滔滔咯，啱唔啱啊？屌你學咩做人就要咁樣噶嘛，係咪？屌不以人肺言啊嘛，屌你諗乜衰衰出此仇敵都不可廢也啊嘛，係咪？屌你咁撚樣你先會有進步啊嘛，係咪？否則嘅話，屌你諗乜你咪乞衣一個，係咪？好唔撚講佢嗱，咁我哋即係跟住要講咧就另外一條柒頭。就叫做梁匪振英啊！咁你睇佢撚樣咧，而家就不甘寂寞，成日都要講嘢。咁你又要僭越係嘛？啊，即係人哋有個行政，喂，通常你行政長官退咗落嚟係嘛，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政。佢講咩咧？佢話港獨咧就好似沙士病毒，要強制隔離。咁我就話咧，即係我哋唔係我話啦，個編輯話啦，不如搞個集中營咧，柒頭啊！呢句又幾好喎、啊，真係係嘛？咁呢段新聞咧，你咁樣出街咧，就先至多人睇我的 Facebook 見到 起標題哥 呢、這個 share 喎、 啊。起標題哥好嘢， 起標題哥梗係好嘢啦！嗰個屌你啦，咩真係？喂，嗱，仲有我哋呢啲標題有個問題，呢、這個不如搞個集中營啊，柒頭就擺喺前邊嘅，結果喺個呢度出嚟就變咗下邊。我而家成日有件事我都想問一下我哋嘅總監點解會咁，所以有時起標題嘅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點解佢有前有後咁嘅引題同個主題？主題條標題大啲，引題個字細啲， 啲人睇以為。系啊，梁振英讲 系啊，屌你啦！梁振英话不如搞个集中营一齐头咁样样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啊，讲开就讲啦，呢、這个咁呢个亦都当系嗰啲 hashtag 嚟嘅，如果喺 Facebook 就 OK 啊。佢主张搞隔离，叫强制隔离，好似沙士咁。咁呢种心态你可唔可以分析下嘅？ 好简单啫，喺呢、這个即系德国嗰时候有集中营啊嘛。咁你咪当嗱，佢而家讲咪就当犹太人咁样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个法律都未立，林郑月娥都仲要度紧桥出嚟去搞。 林郑月娥都话压制，你个卵样就强制隔离。第一个人应该将你个扑街强制隔离。屌你老母，摆你喺个麻风营，你老母个臭閪，等你即系黐捻住啲麻风病人。我话俾你听啊，你就真系要同香港人隔离。梁匪振英就要同香港人隔离。边有咁撚扑街嘅啲前任行政长官讲呢啲嘢，咁所以大家咪知道啲人叫佢狼鹰啊、阴险毒辣啊，冇撚错噶嘛，系咪？佢在位嘅时候，佢讲呢啲嘢会全世界屌佢，佢唔讲得啊嘛，你明唔明啊？而家落咗嚟咪讲呢啲嘢咯，咪即系同阿张志刚啊、鸠样，同阿冯伟光呢两个柒头，一定而家继续帮佢做紧嘢。我极度怀疑，屌你老母偷鸠我哋嗰啲即系节目嘅内容嗰啲，就系呢两个撚样。一个蒙眼仔，屌你老母一个白痴，系嘛？冯伟光加林志，嗱你呢个张志刚，一定系呢两条卵样。我而家话俾你听，我估计系冇错嘅。喂，你啲咁嘅心态，屌你老母真系，哇！你谂下嗰几年系咪抹汗啊？俾佢做行政长官，乜捻嘢阴险嘅手段都出到嘅，系嘛？咁都噏得出，你睇。好似沙士咁，我屌你谂乜讲啫嘛，大佬点解沙士啊？仲要强制隔离、啊，屌你老尾嗱，你个柒头唔捻做咧，你系屌你老母喺今生不得好死。你而家应该建议林郑月娥将呢啲所有主张港独嘅，包括香港大学生会啊、中大学生会啊，所有啲大学生会啊，主张港独嗰啲大学生会嗰啲学生领袖，全部捉晒去隔离，起个集中营。你做政协副主席啊嘛，屌你妈开全国政协嘅时候，你可以建言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系冇尽责任噶啦，你一定要喂，屌你谂乜政协系乜嘢？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系嘛？为咗维持维护呢个国家安全，你就应该啊，将你呢个咁捻有即系吓创意嘅意见， 系喺呢个政协度宣扬， 系嘛？咪提交俾咪咁佢个嗰个系一个咨询机构嚟噶嘛？你提交俾人大啊，或者俾呢、這个屌你咪共产党呢、這个政治局常委系嘛？叫佢哋参考，跟住责成呢个香港特首，屌你咪整一个集中营，所有主张港独嗰啲全部送捻晒去集中营，强制隔离。呢啲说话咧，讲呢啲说话咧，你系汤家华讲都要俾人屌捻到太皮。你是谭慧珠讲，亦都系俾人屌捻到塌皮，系嘛？ 你又屈榮賢講一樣俾人屌撚到塌貧，不過唔會屈榮賢，人哋當佢怪卵啫，係咪？好，係嘛？咁你作為一個前任行政長官，而家全國政協嘅副主席，你講呢啲嘢，咪應該捉你個撚樣去隔離咧？係咪賣港賊咧？呢種行為係咪啊？即係叫你做人渣就已經俾面你，你仲係人啊嘛？然後變成渣嘛？屌你老味係咪？乜嘢叫做沙士病毒咧？請問係咪？即係用同樣嘅邏輯喺台灣，而家民進黨執政，你所有主張統一嗰啲，佢都當你老母要強制隔離啊嘛？係咪可以？係咪應該一樣啊？等於 係啊？ 係咪？屌你係咪？人哋都係通過選舉叫人冇撚支持呢啲支持統一嘅人，最多咁啫嘛？係咪？等人民去決定啊？係咪？喂，發表呢啲言論就係當沙士病毒。屌你老母要強制隔離，要整個集中營，好似屌你老母納粹時代咁，係嘛？整埋毒氣一笨柒，嗱當然啦，佢而家係不甘寂寞，係嘛？屌你自己又冇政治地位，政協副主席啊隨時可以坐監嘅，已經幾個坐緊監噶啦，屌你係嘛？講就叫做國家領導人副國級，係嘛？其實就屌你啦，俾即係嚇冇任何有咩政治地位，一個人大常委個地位高過你，譚耀宗個地位高過你，因為佢係人大全國人大嘅常委，係咪？可以有人大常委會決定，可以釋法，佢幾撚大權啊？啱唔啱先？係咪？你條撚樣係冇權、冇政治地位，嚴格嚟講。隨時可以掹你落嚟，如果 UGL 嗰單嘢要搞鳩你，你就洗撚隻個啰柚坐監，係嘛？你而家講呢啲嘢，你講嚟做咩咧？請問，好啦，你講呢啲嘢就只係話再一次證明俾香港人睇，你係一個柒頭，再次證明一次俾香港人睇，證明你個撚樣咧，嗰五年任內。是為非作歹，無惡不作， 做過好多壞事，好多衰事， 係咪啊？ 害人不少， 咪咁咯。香港人，香港人有邊個中意你啫？屌你係屈榮賢幫你查，唉，個個都話佢狼英啊，陰險獨立旗，唔係嘅，睇錯佢好人嚟嘅，屌你咁樣啫。可能真係同林鄭月娥比啦，係咪啊？嗱，我哋見到呢啲咧，我哋一定攞出嚟講嘅，我話撚知你啦，係咪？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你说这些说话怎么说得出的，即是证明他几捻痛恨这些所谓主张港独的人，亦都再一次证明年初一那件事就完全是他操盘要将这班僆仔全部送入去监狱的。所以所有这些坐监的朋友，你要记住，这个是香港的公敌，亦都是你们的私敌， 不共戴天之仇， 是不共戴天之仇，惨捻过杀死你老豆！我而家话俾你听，一手一脚就是佢操弄。再讲句难听啲，香港之所以个港独会出现一个思潮嘅话，梁振英就绝对是一个推波助澜、为港独鸣锣开道嘅人。所以呢条罪咧，我将来会喺有机会会喺。即是人民法庭人民审判的时候我作证的，屌你，根据我的研究，我的从政的经历。 但是那个 hypothetical piece of position, 是如果有什么 样的。如果是说如果不是怎样的。咁你说不是啊，屌你，港独之父应该是梁振英，哪有错啫？ 唔係，咁但係嗰個係負面嘅，嗰、那個唔係正式噶嘛。港獨之父就另有其人嘅， 唔係啊。咁你落講啊，你有啲人咪話佢助長呢個港獨嘅氣焰啊，唔係助長港獨，港獨係佢製造出嚟噶嘛。 係啊， 係咪啊？ 製造出嚟嘅虛假敵人。 係啊，佢當撚咗自己係上帝啊嘛，咁要製造個魔鬼出嚟咯。係，係咪啊？即係我有啲人問我，哇，從頭至尾得一條僆仔。是吧，咁你冇辦法㗎，你要吹到佢咁大，係吧，咁你 咪仲要日日寫喎， 日日寫， 仲要日日寫喎， 到而家都未停， 未停喎， 到而家都未停，係吧，到而家都未停。 你大佬老董而家都唔出聲啦，不過可能佢後面做緊嘢，但係佢都唔會講咁多嘢㗎嘛。 咁好明顯就係、是、 話老董幾靚驚何志平審嘅時候爆撚， 肯定爆，肯定爆先。你阿肥平頂唔 八十幾歲嘅老人家都有好撚多擔心嘅，我話俾你聽。咁就係話一個人唔好撚做衰嘢咯，你明唔明啊？一做衰嘢，你咪會有好撚多焦慮啊，會擔心咯。 夜晚瞓唔著， 一定咁噶嘛？你而家點撚知肥平到時喺個法庭會講乜嘢啫？係咪？咁你擺明佢係代表嗰個中國能中華咩咩嗰個 energy China energy， 走去賄賂人噶嘛？呢、這個好明顯係，屌你老母為國捐軀，為呢個公司係嘛？ 玩下手一爆出嚟就係美國政府要求引渡董建華美國受審啊！屌你真係好笑，屌你！ 哇！佢有一個嚇撚死咗啦，盧長安。 係啊， 嗰個真係屌你老母，忽然間暴斃嘅喎。 唉， 幾撚恐怖啊！你話 冇嘅，呢啲人我哋嗰個年代已經認識嘅。嗰單香港要單嘢嗰陣時，我走去我走去做採訪嘅，屌你真 係。唉，嗱，你太監全部有樣睇嘅， 有睇到 盧長安啊，屌你馮 偉光 啊，張志剛啊，係咪呢啲係嘛？如果你諗到邵善波咁啊，全部有樣睇，你排出嚟係嘛？係嘛？咁嗰啲就唔叫太監啦，嗰啲係 female 嚟噶，范徐麗泰啊、譚偉珠啊、梁愛詩啊嘛。即係你將呢啲人咁排出嚟啫。其實我哋每一次都可以將呢班人咧，嗰啲即係嗰啲樣咧，就擺喺我哋後邊，咁又會突顯我哋兩個幾撚英俊瀟灑啦，知唔知啊？ 唔係嗰啲 幾撚良善咯， 嗰啲要做飛鏢靶嘅。 係啊，唔係擺喺後邊，擺喺呢度，屌你逐個人頭咁。 但仲有啊，技術總監可以做一樣嘢嘅，嗰啲人嘅人像可以做廁紙嘅， 係都得噶。 做咗有人做咗啦，廁紙啊嘛， 所以就屌你諗起得閒就愛嚟吻， 係啊， 然後叫佢食屎， 係啊， 咪仲要做大張喎，即係你明唔明？即係譬如一格格噶嘛，一格就一個相， 係啊係啊，就係啦就係啦。 咁我哋有時即係你去廁所，你可能就整一沓， 係啊， 一沓有張志剛啦、馮偉剛啦、屌你梁愛詩啦、譚慧芝，唉係咁樣吻，屌你啦，咪就 嗱你講到呢度，我想問呢個 一齊食屎， 我想你問一個法律問題，將來會唔會一日如果譬如做呢啲嘢都會觸犯法律咧？ 哇！而家你估你咁样做唔触犯法律咩？佢可能告鸠你嘅喎。 啊！ 佢有肖像权，可能 系咩？ 会唔会啊？ 咁我唔系用影相，我画出嚟啫嘛。 画出嚟 啊！ 画出嚟唔够真喎。系咪？ 从长计议，可以从长计议，睇下谂下点解。 咁你做个图，即系图案式咯。你唔系话睇到即系好清楚，一立落去就知道。 系啦，就边度知道边个系嘛？ 知道边个又唔使写名咯。 系啊，梗系唔写名。 我出嗰只厕纸就屌你，喂都可以喎，年宵卖喎，屌你谂。 爆硬啦，爆硬啦。 嗱，仲要即系话俾人听，佢有啲功效嘅。你有即系便秘，用呢只厕纸就一定畅通，嗰度好嘛？仲有咧。我啊習慣魚翅之後就一定即係會沖身嘅，你知唔知？我台灣個廁所係好啲沖，即係洗嘅，你知一乾淨啲啊嘛，你明唔明啊？唔係啊，即係有時聞得唔撚乾淨啊，咁啊好撚核突噶嘛，係咪？喂，呢個一定乾淨啦，佢幫你食鳩曬， 仲要伸條脷出嚟添啊！人像， 你講呢啲咧，其實真係好撚粗鄙。 係啊， 不過但係粗鄙得你咧，你就真係可以幫好多人宣泄佢嘅。 希望今日嘅节目咧有逐字记录， 系咯，几好啊！ 系啊， 屌你老母成日偷鸠我啲逐字记录，系咪？迟早告鸠你，我俾你听，屌你林美欣，而家谂紧，屌你真系， 唔系，所以啊，郁文啊，你如果即系我哋知道有人做逐字记录咧，你用词方面咧要深少少，啲笔画要多少少啲字眼。 我记得我喺立法会咧，即系讲嘢， 嗯。 咁立法會嗰啲 SI 咧，佢即時認唔到噶嘛？ 係嘅，係。 咁都係當大會嗰啲咧，佢有逐字記錄噶嘛？佢哋就要查書。 唔知字點寫？呢個字點寫啊？ 佢要查書啊！咁佢哋個頭有一次就同我講，鬱敏，佢好客氣。唉，你都令到我哋學好多嘢。其實我心話屌你咯，咪一路喺度查緊，又一路屌緊你。你明唔明？屌你咯！我張橫渠講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攞捻咗佢个麦，攞个耳筒嚟听下佢英文讲乜捻嘢，你明唔明？ 冇啊，冇得译嘅呢啲， 冇唔系你即时系译唔到，即系你嗰啲 S I 即时系译唔到嘅。 嗯， 咁但系当佢要变成一个逐字记录嘅时候，佢就要咩啦嘛？系咪？咁会唔会要查书咯？ 嗯。 咁大家屌你教学相长嘅，互相学习。 唔系我怀疑嗰啲，譬如做逐字记录嗰啲咧，譬如呢、這个诶算完晒字嗰啲，佢唔识写嘅。 唔識 寫，即係佢如果譬如話佢真係聽啊，呢個字點寫咧咁樣？咁好多時候我估佢哋其實佢哋係會寫白字 唔係，咁如果佢有睇我節目，佢就識咯。 咁佢唔係 屌你，佢有買本《說文解字》，佢咪識咯。佢立法會秘書處寫一封信俾我，佢知道你出咗兩本書，咁你可唔可以嗰兩本書寄嚟俾我哋圖書館咁樣？ 咁 你 知唔知 我寄咗俾佢啊！屌《說文解字》同呢、這個即係、就是、你知唔知立法會講議員嚟講咧，最多書係我。 嗯。咁呢個學費都大把啦。 唔係啊，即係喺立法會啊，即係立法會，即係你講個。嘅議員嘅著作， 係議員著作啊！ 我喺立法會最多嘅，佢哋收藏最多嘅，喺、圖書館，大家得閒去立法會圖書館睇下，係咪？屌嗱，起碼我立法會做八年，我寫咗四本同立法會有關嘅書，咁你話俾我聽下，邊個議員寫咗咁多本啦？我今年本嚟要出本講議事規則，咁唔夠時間啫嘛，咁出年我一定出。我諗個用咩方式嚟出，等你冇咁悶，係咪？我出一本關於議事規則嘅書。因为你而家就修改咗议事规则啊嘛，系咪？咁我出一本咁嘅书，但系想办法用一个冇咁闷嘅方式嚟写。咁当然啦，我又会请教即系而家立法会嗰啲秘书处嗰啲人啦，系咪？如果佢哋肯即系提供资料啊咩咁啊，梗系最好啦，系咪？唔肯我都冇所谓啦，净系将我同阿曾主席嗰个来来往往嘅信件啊，再整理啊，几单唔同嘅个案啊，譬如呢个版权条例啊，咁嗰阵时立法会条例嗰个拉布啊，咁整呢个抄整埋就好捻好睇嘅啦，本书，系嘛？咁呢本书起码要搞半年，我话俾你，冇半年都搞唔到。咁啊，出年嘅书展就可以出到啦。呢喺呢度可以做一个预告。嗱，呢啲咪有益有建设性咯，系咪啊？唔系净系话我屌你咪净系得个闹字啦，系咪？咁我真係寫咗四本書㗎嘛。咁你嗰啲立法會議員唔撚信都冇計㗎啦，因為你都唔撚識寫。再退一步講，你根本就冇盡責。係咪你係咪應該要向選民交代呢四年做撚咗咩呢？佢哋嗰啲演詞攞唔到出嚟出書咁樣鳩噏咁樣，因為係咪曾玉成就話：我每次都有篇稿交俾佢嘅，係嘛？呢個係曾玉成講噶，唔係我自己吹噶，係咪？咁我呢個積埋咪變咗本書咯，簡單嘛。但係你嗰啲撚樣發言喺大會又好，動議辯論好，你連稿都冇噶嘛，有啲係 啊爆肚嘅， 係嘛？你都冇盡個責任，係嘛？有啲仲撚大鑊啦，助理寫咗俾你讀撚錯，係嘛？咁而家个局咧就系咁啦，系嘛？唉，即系两条路嘅啫，吓一个就系屌你，即系收声啊，一个就继续同佢砌，冇第三条路行噶啦。老实讲，系嘛？ 第三条咪走咯， 走 咯。 咁我都建议走嘅啲人，但系我年纪咁大，我就走唔到噶啦，系咪？咁我走嚟托咩？系咪？我香港出世，香港是我家，我冇办过任何一笪地方嘅外国护照，对唔住，包括我最容易攞中华民国护照，我都冇攞嘅，系咪？我依亲就得噶啦，系咪？跟住喺嗰度踎九个月，咁咪就有中华民国护照去美国，唔使签证，屌你又可以有健保睇医生，唔使钱，起捻到福利啊！你明唔明啊？仲有啊！我而家仲可以有退休金攞，有老人金攞，你知唔知啊？人哋有老人金，我老婆先同我讲：哎呀，我就嚟有钱攞，每个月有几千蚊台币攞啦！咁啊，你知唔知啊？妖你真系喺呢度啊，百冇系咪啊？而家喺度搞啲老人年金，叫人哋俾100万每个月攞几千，屌你啦！我全部揾老衬嘅。喂，你呢个政府都算不捻之所谓系咪啊？呢、這个政府系要扫去历史垃圾堆嘅。所以我昨天先做一段嘢咧，讲乜撚嘢咧？特区政府刻薄寡人，贫穷长者受则多辱，就讲呢个受则多辱。受则多辱，庄子讲嘅 ，OK？ 咁啊，富则多事，受则多辱，咁啊，一个人越长命就越受人侮辱嘅，你知唔知？咁当然系指穷嗰啲啦，系咪？喂，去执纸皮，执嗰啲汽水罐。屌你乜帮你啦？咩回收啊嘛，系环保啊，唔加产系咪啊？摆喺度都喺架手推车准备推去呢个回收 即系回收箱嗰度， 系仲要出到边？ 摆喺度，你老母你话佢阻街，跟住就跌话佢随便掉弃垃圾，就罚佢1500蚊。屌你老尾，你食环处啲冚家产嚟，全部都系。我一讲起呢单嘢，我就好捻兴嘅。九龙城有两个老人家卖炭烧鸡蛋仔，系炭烧，你而家冇见到个炭烧鸡蛋仔啊？你全部用电炉噶嘛，系咪？佢系卖炭烧。两个人加埋，屌你咪成160岁咁滞，唔捻攞综援，自食其力，一底卖你15蚊，我帮佢企喺度计嘅，15分钟先至做捻到一底，10分钟至15分钟。有一次我喺度等，咁咪另外有2-3个人喺度等，跟住佢烧捻窿咗两底，因为个炭火快得滞，咁又泡汤啦，系咪？咁我次次咧，我梗买几底嘅，就起码都等捻咗成20几分钟先攞捻到个几底鸡蛋仔，成日拉拉不特止，充公佢架车炭佬，屌你乜好啦，俾捻咗罚款，你充公埋嗰啲嘢，跟住要再开档，又要做嗰架车仔。我问下架车仔几钱，佢都成1000蚊噶，要喂嗰、那个两个老人家。咁你话，唉，屌你乜犯法就系犯法，我哋执法啊嘛。咁我有冇酌情啊？可唔可以屌你乜罚佢钱，唔好充公佢架车啊？好唔好一个月先至嚟拉一次？屌你老母，唔好得闲又嚟搞鸠人啦、啊！喂，我呢单嘢咧，琴日咧东方出咗之后，好捻多反应，知唔知啊？几捻多人 PM 我啊，跟住又有人即系啊，即刻做反应啊！是不是扑街啊？跟住我就唔系净系讲呢样嘢，我就系讲你香港安乜捻嘢佬啊？今年2018年加综援，屌你老母加生果金25蚊至35蚊啊一个月！你而家大大声，屌你乜香港啲老人家咧晚年啊可以享福噶啦，只要你有积蓄，我屌你老尾系嘛？又有强积金，再加积蓄系嘛？如果誒即係唔掂嗰啲有政府現金支援，所謂現金支援一個就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係小弟掟撚咗嗰隻蕉之後70歲先至唔撚使入息審查 ，OK？ 長者生活津貼2000几蚊就要資產審查，綜援又要資產審查，入息同資產審查兩個都要，攞得綜援就唔可以攞長者生活津貼，我屌你老尾真係啱唔啱？咁如果兩樣都攞得緊，和美啊2600+3000几成6000人咁啊 OK 啦，係咪？唔得，仲有攞長者嗰啲綜援咧，就一定要不能夠同子女同住。屌你咩？如果主女同住，就要主女整一張棄養書。屌你老尾，叫衰仔子。屌你老尾，呢個政府係咪冚家產啊？羅志剛呢啲係咪撲街啊？你話佢好撚多道理嘅喎，人口老化會人口海嘯，幾多年之後，屌你咩？香港一半係65歲以上嘅人，政府冇辦法承擔呢一個乜乜，我屌你老母，你真係講呢啲咯。咁但係而家好似有10000几亿財政儲備嘅喎，人口老化全世界都係咁啊，唔係淨係你香港喎。 日本啦、 啊，係咪？屌你老尾，真係刻薄寡恩，屌你老母冇人性，基本上係。你食环处呢啲就系一部机器，咩？ 专恰老人家， 仲要专恰老人家？屌你老母！你见到南亚裔嗰啲乱咁摆街嘅打柒你噶嘛？会嗰啲阿叉，屌你老味，做乜捻嘢啊？咁你走甩咗去噶啦，即刻！ 系啊，真 几次啦， 系真嘅， 我真系见几次啊！屌你老母，我卖你啊！咁有一次我喺呢度啫嘛，钦州街，屌你当沙港袋，咪几个食环围捻住喺度搞咯，嗰条僆仔净系掹把嘢出嚟咁滞啦， 系啊， 咁啊，屌你老母！见到呢啲啊死狗！啲老人家，我咪有一次喺旺角嗰阵时，我哋喺度开面档，佢追鸠老人家，咁我追佢啊！嗰次系 啱噶啦，见亲呢啲南亚裔嘅你就缩，因为人哋大只；见亲中国嘅你唔敢喐，通街乞衣你唔敢喐。 啊！ 嗰啲喺旺角摆呢个收购呢、這个流动电话、手机啲，你又 唔敢喐， 系咪啊？ 每次交数咧就揾啲老人家嚟祭旗，屌你老母真系！所以我话诶，屌你！我嗰日就讲呢一单，哇，佢反应几咧强烈啦、啊，啲人系咪？ 讲政治就冇呢啲咁情绪激烈嘅，你讲呢啲咧就 唔系你民生嘛、嗯？大家听到火捻滚噶嘛？会系我自己做8年议员，我接触老人家最多嘅，我可以话俾你听， 我個個月開長者生日會嘅，好撚多人都知噶啦，啲人話我收咗好撚多共產黨錢做呢啲嘢，老味真係。 唉， 好咁啊，節目時間夠啊，提提各位唔該。 咁你下個禮拜一係咪休息？ 係係係，下個禮拜一小弟休息啊，咁啊台長頂撚住啊， 得啦得啦 ，OK， 係一個鐘啫。咁之後咧就我哋應該恢復翻就做個半鐘頭噶啦。 咁多嘢講咩？ 哇！屌你咩？梗系唔够讲，咪而家仲有嘢想讲啊嘛，够钟啦嘛，系咪？即系你收年人月费啊，大佬，你都即系对啲吓，即系喂，而家数翻为止呢个节目系即系 收入之冠。 唉，即系唔好讲收唔收入之冠啦，起码系最多人听噶嘛，大佬啊，系咪？咁所以我哋系好珍惜，即系通过呢一个咁嘅，即系吓。呢、這、一個節目同大家即係嗰個心靈相通契合咁啊，大佬啊，雖然有啲仆街就屌你啦，咁剪鳩我呢邊搞鳩我啊，咁冇所謂嘅。其實我而家已經係到撚咗另外一個境界嘅，呢啲撚樣樣講乜柒我都唔會回應，又唔會理你，因為你一定自滅嘅。我係深信呢樣嘢嘅，係嘛？即係唔搞你，你都會死噶啦，係嘛？咁啊冇所謂啦。OK， 拜拜。